要订猫山王记得快啲吓，因为真系啊，要大家多多帮忙啊，支持下啊呢、這个世台。第二咧就健康食品同埋洗头水啊，喺我哋嘅巴打台专业嗰度买。承接翻上一节就讲高人一等，香港人系咪真系高大陆人一等？ 其实平心而论啊，真系唔止高佢一等。 是时间差别啫，你九几年嘅时候可以咁讲，而家呢个 而家都系，其实喺佢嘅心目中，佢哋都觉得系嗱，而家我系住喺大陆嘅。佢哋如果觉得唔系嘅原因咧，系因为佢觉得佢而家有钱咗啫。但系当佢同你接触，你同你讲嘢嘅时候咧，你嗱唔好讲嗰啲冇文化嗰啲啊，好似我哋啲文化界冇得讲啊，真系读过书啊。佢觉得同你讲嘢咧。是同佢自己本身同佢自己内地大陆人讲嘢咧，系唔同嘅。点解唔同咧？佢由细到大接触嗰种思想，其实佢哋系好容易沟通到嘅。佢哋冇听过其他人讲另外观点嘅嘢。当你讲嗰啲嘢，令到佢开始思考嘅时候咧，佢就会觉得你同佢识嘅人唔同，包括佢识所谓识嘅大学生好，识嘅知识分子都好，系唔同嗰回事。佢慢慢佢个。接多 你 多啲嘅时候咧，佢就会觉得你嘅高人一等系同佢嘅思想唔同，你又会教到佢好多嘢。 但系而家大陆咁进步，都一样。 我唔觉得佢有咩进步、啊，即系生番食人。 用刀叉嘅啫， 吓佢而家着到西装用刀叉啫嘛，都系生食嚟噶。 嗱，即系点 同 啊？因为点解咁？其实我都觉得嘅，我咧就好尊重大陆人嘅，因为咧我多元文化啦，可能我就都读得书嘅，啊不过睇即系自己自修嗰啲多啫。啊，我同呢个哥一样嘅，好中意睇书。咁但系咧就。以前我翻大陆都觉得，佢哋谂嘅嘢咧系冇，即系冇限制嘅。佢哋觉得做咩都得嘅。 诶，我哋中港司机啊有一句至理名言嘅，大陆人咧就系从心随心所欲嘅，我中意点就点噶啦，系随心所欲啊嘛。仲有乜嘢？呢个世界有咩好多个随心所欲啊？ 系啦，烧肉员都做唔到啊！咁 冇人可以随心所欲过，只有我哋中国人嘅优等民族先得噶。 系啊， 冇规范，冇限制，中意点啊？唔系点解我哋中意喺菜街嗰度踎低屙啊？地铁度踎低屙啊？冇问题啊，随心所欲啫嘛。 因为咧，以前咧，譬如我啱啱翻大陆咧，喺渔农村，我都见到啲人咧，其实做乜嘢，佢哋都觉得冇问题，中意就得噶啦。是完全冇諗过其他人嘅。 诶、hey, 就算佢諗都係咁讲。佢连嗰啲点样讲啊，诶、hey, 好简单，有交警有单嘢就咁样。全世界揸车都係小路养大路㗎啦。 係。 咁我哋香港人揸车，咁你话喂大家体制唔同，体制唔同，我因为我大路嘅车速快㗎嘛，你小路始终嘅车速慢㗎嘛。咁你小路出大路梗係小路去养大路。大路佢唔係咁讲喎。公安都唔系咁同你讲嘅，佢梗系大路让小路啦，因为离远你见到佢啊嘛，点解你唔收慢让佢啊？其实拆穿咗咧，其实佢都知道应该系小路让大路嘅。最主要系咩咧？ 香港人有钱， 系啊，你香港人你有钱， 你有咩嘅赔得系噶？ 你赔俾佢， 乜嘢都系你赔俾佢。 总唔知系你赔咗俾佢先， 因为你有钱，所以咧就佢哋啱， 系啊， 你唔啱、啊，因为你香港人一定啱。 以前咧，就你有钱，你有错，你错。而家咧就佢有钱， 都系你错， 都系你错。总言之就系你错，佢冇错， 系啦，即系永远都系啱。所以咧，同共产党嘅而家我哋嘅体制完全一致。总言之就系唯物辩证法，永远都系佢揾到佢自己啱嘅嘢，去讲佢自己啱嘅嘢，永远都系对方错。 但系咁，有一样嘢我就留心咗好耐噶，佢哋从来冇同人哋辩论过噶，从来冇辩论噶。你睇佢啲国家领导人又好，佢嗰啲咩 外交部发言人又好咩都，佢哋冇辩论㗎喎。 因为所有嘅思想系一元，佢哋嘅思想就系单一，个个都系用呢一套嚟讲。你一讲过佢另外一套呢，佢哋就唔识答你啦，所以佢冇，所以永远都系心知肚明啊，心知肚明啊， 系啊， 啊，你自己看住吧， 心知肚明啦， 啊，总之我讲咗之后，你心知肚明噶啦，咁你点解唔公开辩论？ 九几年嘅时候，我初初揸大陆车啊，嗰啲咁嘅农民工啊，最好噶啦，不停讲我哋大陆点样伟大啦，共产党伟大啦，诸如此类啦，讲一大轮，诶，我唔使讲咁多啊，俾咗绿卡你去美国。你去咗跟住两年带埋屋企人去。嗱你唔使答我㗎。问心就得㗎啦。全部静晒。 而家都系啊。唔使讲。 而家一样。我哋嗰日睇嗰个 Facebook 嗰个讲得真人话顶啊，我中国梦就移民去美国啊嘛大佬。 係啦冇错啦，我哋嘅中国梦。因为呢我就返咗大陆呢就98年返去。咁断断续续之前呢亦都上去玩又好，做嘢又好啦，都上去。咁喺我心目中咧，大陆一个好奇怪嘅地方，男又好，女又好。我哋譬如喺工厂都好啦，我哋基本上接触嘅时候冇大陆厂噶嘛，全部我哋做嘅厂，全部都系唔系台湾人就香港人，其实香港人多啲啦，九几年就香港人多啲嘅，台湾人都少。其实呢香港人呢是养了好多好多即是厂是养了好多大陆人。我记得我回大陆那年呢 ,99 年呢看新闻讲的就是我们香港直接养了400万的工人，就是在珠江三角洲。那呢就最多东莞啦，其实深圳都很多厂，即是现在全部要搬晒啦。我哋讲做厂，喂，翻到厂，我嗰阵时有嘅，即系已经系水尾啦，啊，即系有阵时我去东莞封关，唔知点解会个报关员话今晚要等我，我请你洗脚帮你埋单，咁你哋咧，啊，你早我七八年， 唉，我啊试过揸个货柜车咗去石龙啊，拆货，拆唔到货啊，拆机器啊，咁佢就搵部吊鸡车嚟。咁部吊鸡车冇嚟到，第二朝先到。咁、那个石龙嗰个厂长啊，啲新厂嚟噶，车机嘅时候咪车设备，司机车食饭，好啊，卜卜卜卜，揸部摩托车出去食饭啊！食完饭点啊？我翻车瞓咯，司机佬唔系瞓车瞓边度啊？瞓咩车啊？嚟嚟我屋企啊！咁好嘅喂，去你屋企瞓啊？耶、啊！哦，咁啊去到石龙。咁有间砖屋，嗰啲瓦嗰啲黑掹掹行去，嗱一嚿水唔使噶，俾800蚊得，俾80蚊得噶啦，入边几廿条女自己拣过咯，唔系啩80蚊？ 唔系几多？唔系几多？ 唔系啊，即系估唔到有咁平啊！我知道系平，但我哋你知我哋炒贵个市噶嘛？明明 系冇就香港人炒贵咗， 炒贵佢噶嘛？80蚊点俾得出啊？起码都执两嚿水俾佢啦，系咪啊？咁诶，80蚊去睇，哇！真系啲靓妹好细个啊，大佬唔好搞我啦。虽然我就系无耻之徒啫，而家甩晒啦，但系都唔会问啲靓妹搞啊。80蚊自己去搞，哇！你真系拍佢起身，佢真系起身对住你笑嘅，好攞命嘅。 80蚊嗰阵时，一个人喺石龙你搵几多钱？好简单， 我哋咪搵几百蚊咯、 哦，几百蚊都未有。 一般工厂咪几百？呢啲唔算啊！我哋即系讲开呢啲古仔，又即系开多两节嚟讲都得啊！多到你惊啊！喺公明啊，即系属于保安啊，公明。咁啊，有间厂，我哋嗰晚去到，我哋去到装货，咁啊夜晚摆低，第朝早走噶啦，咁去食饭啦，食完饭翻嚟，哇！喺做乜工厂门口企咁多人啊？因为佢侧边咧就系嗰啲巴士总站，外省啲女仔嚟到啊，啲民工啊，嗰阵时仲系盲流噶，仲系盲流嚟噶， 所以有道妹叫工厂妹，啊、有只歌啊，唱到红。 你话佢，你话佢讲义气又好乜都好，咁一个大嘅咧。工厂妹系大住七个细嘅，啊冇饭食，冇钱，佢哋所谓揾老乡又揾唔到，咁啊走去揾嗰、那个诶、 间厂门口嘅保安，就问有冇办法搵到饭俾佢哋食。啊，咁我系食完饭翻去，咁我保安同佢倾，喂，嗰边嗰个几个女仔冇饭食啊！呢、嗱呢个女仔咧就话，你今晚请晒佢哋食饭，嗰、那个女仔陪你一晚。即系佢带七个女仔落嚟嗰个阿头啊，陪你一晚，你唔使俾钱嘅，你俾佢食饭。 当时嘅工厂保安都系做呢啲噶，基本 我又系咁样讲，真系好无耻、啊，我哋唔可以成人之危嘅。我同嗰个保安讲，嗱，你而家我俾$100佢，你买晒饭俾佢哋食。我话冇揾佢哋呢啲过呢啲过嘢，因为呢啲唔系使开心钱嘅，呢啲真系好贵， 好阴质咯， 真系扑街嚟嘅。虽然我系一个扑街，但系未至于咁扑街。 所以中港车司机其实都系扑街。 系啊， 因为嗰个年代咧，如果九几年啊，八几年上路嗰啲咧，其实个个都系扑街。 诶，你唔使讲啊，广州火车站啊，嗰啲女仔喺度排队嗰啲啊，瞓冇得瞓厕所，唔知点去嗰啲啊，$10打鱼蛋。任你摸啊，$10，真系嬲你啊！任你拣，边度做得出噶？虽然我无耻，但真系做唔出噶。我哋点样都即系 搞嘢，唔 系 俾多$10， 唔系搞嘢要闩埋道门啊嘛！ 即系唔好光天化日。 系啊，唔好企喺个。企喺个排晒大队咁样，你猛喺度摸，做唔出噶嘛？有啲人真系做得出噶、哦， 系事实。我都话啦，我啱啱上路冇几耐，风凤岗厦门肯定系五兜嘢，即场吹爆，几多司机屌你就落嚟就搞噶。 系啊，嗰班啊，嗰啲喺凤岗啊，你排嗰条斜路一路咁入嗰度咧。嗰啲全部白粉婆嚟㗎。 係啊， 仲好多係鳳岡當地嗰啲東莞妹嚟㗎。我梗係知啦，以前我哋出晒名㗎啦，喺鳳岡離遠見到，嘩，我哋插水後又嚟，前面喺個關場前面出口隊入俾個攬死㗎。阿Bear Sir收到個牌，我哋真係鳳岡油站嗰個經理嗰日俾人收咗牌㗎。點呀？得啦，我打個電話去。跟住嗰個大隊長揸住我啲牌過嚟，做咩呀？你男朋友啊？唔系熟客嚟嘅啫，咁我攞翻个牌嘅咯，咪日日咁插咯，日日如是，一两次。 因为咧，其实你咁样插水到啦，其实啲交警又好，公安又好啦，佢唔会想办法唔好阻住你，因为咧阻住你即系阻住间厂，因为嗰阵时港商嘅大晒，因为佢哋嘅资金来源，屌你老母，我边搵钱啫？我搵钱就靠你港商俾钱我噶嘛。你嗰啲请饮请食全部都系靠 佢。佢收咗你个牌系另外钱，但系佢收咗你个牌，我你俾你啦，我都系唔理你，我继续去插嘅，我唔会话行翻条正路嘅，冇咁戆居。你牌都收咗，我梗系继续插水啦，你傻噶？我梗系冲埋去啦，系咪啊？跟住个报关人又企喺个场口嗰度，我一怼入去就俾条司佬，我俾埋个本司机簿啊、单啊，我话咁落地揼埋司佬走噶啦嘛，天天都系嗌住机我，又见到呢两架车嚟啦咁。 咁我话啦， 熟晒。 调翻转讲，以前咧就做厂嘅日子，风光司机风光啊！你唔好话，哎呀，你搞女人唔搞女人都嚟风光嘅，一做乜嘢都会方便你吓，因为你有钱，同埋佢哋系冇办法。即系好似嗰农民工咁，以前你又算大方啦，俾一嚿水，扑街食个饭$2-3，咁你逼一嚿水啊！屌你，其实佢差唔多食咗一个礼拜嘅，佢哋嗰七个女仔都。你自己都系$2-3-4啦，系咪先？屌你到厂嗰度几送饭咁，咪$3-4啊！但系$100系好大方。当时咧，即系我迟啲啦，啊咁诶冇咁好，咁冇咁方，即系个嗰时周街发廊妹，只要你肯嘅$100+啊大量。咁但系我话啦，系咪真系唔好讲女人先？系咪真系？做中港车司机，即喺每一方面，如果翻大陆嗰阵时候有，好似有特权咁嘅。 喂，真系、哦，其实唔应该系讲中港司机啊，你香港人啊，你去到边度啊？佢哋真系好好嘢噶，佢认得你系香港人噶。 衫裤唔同啦， 系一样着埋一齐。可能你讲嘢啊，或者你嗰啲食饭又好啊，嗰啲动作啊， 唔系衫裤 啊，系咩？ 因为点解咧？佢哋习惯咧，男仔中意着件西装嘅， 耕田嗰啲着西装啊，有冇搞错啊？ 皮鞋立立，你唔着波鞋嘅。你香港人，你上我哋九几年过嚟 嘅， 你要孭住个背囊，背囊都少啦，孭住个袋，咁啊着住对波鞋，有啲只拖鞋、短裤，佢哋唔系咁嘅，唔着西装都好啦，佢都着条西裤噶嘛。吓，你觉得唔一样，其实真系唔一样，可能你唔记得，佢哋真系你一眼望嚟，话呢个香港人，台湾人另外一个格，何况当年台湾人系少嘅，后尾台商。进占咪另外一件事啦，进占长安啊，其他一件事。嗱，呢一节讲到呢一度，咁啊，唔知有冇第三节啦，留翻下次啊，因为赶时间，系咁先。